三个礼拜之前，我的讲道是思想到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我们认识到尼希米这个神的仆人，其实他当时是一个的酒政的身份，在波斯帝国里面。我们说酒政不是一个普通的职位，那是一个很显赫的身份，在当时皇宫当中是一个有权力有地位的一个的大臣，是皇帝非常信任的其中一个，差不多呢，如果你用回现代那个的术语呢，等于好像美国那个的政府架构之内那个幕僚长这个的职位，就是大内总管的职位。波斯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波斯帝国是历史上第一个疆界可以是横跨欧亚非三个大洲的国家，即是说他们的疆界遍及亚洲、非洲和这个的欧洲，跟我们好像以前大英帝国一样，他们能够有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里面有他那个的殖民地。波斯他征服了当时最强的巴比伦这个的国家，这个的帝国。波斯帝国的兴起，即其实波斯帝国是现今伊朗这个的地方的里面。什么叫帝国呢？我相信现今来讲，美国或者我们叫它是一个的超级强国，更加是称为一个美国这个的帝国。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产品，他们的科技产品是渗透到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们可能有苹果啦，可能我们有用电脑是用微软啦，渗透到去每一个角落的里面。更加就是，如果讲到那个军事力量，正是在亚洲，主要在这个的南韩和这个的日本那个驻军呢，已经有七万个士兵，再加上他们在世界不同地方那个的驻兵，那个的军舰。更加美国其实他的疆界都不是局限于自己那个国家的里面。我们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温哥华，又甚至乎我们在 Calgary， 不知道多伦多都是的了。如果我们呢搭飞机去美国，我们办了登机手续之后，跟着我们是去哪里啊？如果我们去美国，我们要过关来到是检查，即是说呢，我们在我们自己加拿大的地方，我们过了这个的登机手续之后呢，我们要接受美国那个海关一些的查问，一些的检查。这个即是其实代表那个的地方的主权是属于这个的美国。你说，因为我们呢跟美国那个关系好，所以呢美国特登优待我们加拿大，又不可以这样说。若果他们优待我的时候，但是为什么好像我们，如果我们在美国的大城市，我们在纽约，我们在三藩市，在这个的洛杉矶，我们回来加拿大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的加拿大的一个的我们叫边境，又或者呢是那个的海关检查？没有的。即是说如果是一个对等的地位的时候呢，应该大家都可以设立。但是美国因为它是帝国，它的疆界就不单止自己美国，是伸展到去其他的地方。古代的波斯帝国亦都是，即是说现今的这个的伊朗，当时它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所以呢，我们发觉早前美国因为伊朗那个的核武化学的缘故呢，采取一些的经济制裁 的一些的手段。可能呢伊朗政府呢其实很生气很激气，因为呢他们心里面说，我们以前我们那个 的祖宗，我们以前的波斯祖宗，我们军力强大的时候，我们那个疆界无远佛界的时候，你们美国人可能穿着开浪裤， 你们美国人可能在树上爬紧树，好像 野人一样。这个就是当时圣经里面所讲波斯帝国那个的强大。上次我们去谈到尼希米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很肯定尼希米是一个是有呼召有使命感的人。他虽然在朝廷里面他享受那个的是高薪厚禄，他在朝廷的里面享受紧荣华富贵。如果我们俗语所讲，其实尼希米上了岸了，即是说他不用做都不用怕，不用做都不需要忧柴忧米，打跛脚都可以过埋合本世。尼希米就是那时候的环境就是这样，但他看到他自己祖国那个需要的时候，他毅然又作出了一个是回应神呼召一个的感动，他很勇敢的回应这个的呼召。什么叫做呼召的人生呢？又或者有时候我们叫做一个使命人生呢？简单来讲，其一个呼召的人生或者是一个使命人生，就是说呢，你的存在或者是你的被创造是有神特别的心意，是有神特别的目的在当中的。你今日仍然存在，神在你的身上有特别的目的。你也都知道，其实这一位的神在这个的整体的计划的里面，其实包括了我在其中来到去成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说是我们有从神而来那个的呼召在我们里面。所以变成当我说呼召，每一个人有呼召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哎，牧师或者其他传道人，你们就或者是真的有神的呼召，但我不是。我呢只不过是我可能在政府里面做事，我可能在医院里面做事，我可能就是教书，或者我在餐厅里面工作，甚至乎我是只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所以若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使命，我不知道什么叫召命。但其实召命或者使命不是那么离地，即不是那么抽象遥不可及，不是，而是说呢，其实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知道在你那个生命当中那个目的。神不是说要个个人做这个的传道人牧师，不是。若果是的时候，那就糟了。撞车的，我撞车的时候，谁帮我整车？没了那些整车师傅。我头发长了，我找人帮我剪头发。个个都传道人，没人帮我剪头发。难道我师母说，我不敢给他剪。有病的时候，我们入医院，哪一个可以照顾我？所以每一个人有他的身份。所以若果你的使命你是做这一盘的生意，你就给心机诚诚实实的去做这盘生意，就是你的使命。若果你的使命你 是整车师傅的，你就尽心老老实实的去照顾好你客人的需要。总之就是你做好这份工。以前呢，我在 Calgary， 我在 Edmonton 的时候，很多时候无论我是、去看牙啦，即是 牙齿保健，又或者去整车呢，我一定是尽量找回基督徒，找回基督徒去做。不是说基督徒一定要找他要便宜，不用便宜给你的，因为个个都说便宜，你去找基督徒帮你整车又要拿人七折，又要拿人八折，人家整牙又要拿人几个折扣，个个你又说又有拿折扣，人家还用生活的，人家还用灯油火蜡，人家都有需要，不用一定要便宜。但是你为什么要找基督徒？因为你知道你有信心，你知道他们是应该是去尽心去整好你的车，去整你的牙就不会钉正，不会连你不需要都剥埋那只牙。这个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那个使命人生，人家一看到我们的时候对我们有信心，这个就是那个的需要。 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我们俗语所说，我们都要稳食，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工作，我们过我们的生活。但是当你有那个的使命的时候，可能你所做的就同纯粹是，哎，我今天上班辛辛苦苦，我都是为了月尾出粮而已，完全的心态会是不同。如果你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你能够聆听到上面而来的声音，将你的工作融入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我是家庭主妇来的，我又不是做什么，家庭主妇一样，你俾心机照顾你的仔女，你好好的来到将我们所领受这个的信仰都可以教导他的，家里的里面是做好这个的家庭，这个就是你的使命，是很简单的，不是那么抽象。所以呢，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尽你的能力来到做好你的工作。有很多时候，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你是我们叫你是叫做师奶，有些叫做，但很多的师奶牧师去不到的，牧师认识不到的。但你认识那些师奶又怎样呢？你认识他就是说，你有机会的时候，你也都可以考虑尽可能将你的信仰，将你 所认识你得着这个的好处，救恩的好处，你跟他传讲，这个带领他信耶稣，可能就是你作为家庭主妇一个的使命，很直接，不是离地的，贴地的，我们所讲。所以在尼希米记的里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章，首先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一个有使命的人生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一至二十节的里面，大概可以有三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去留意。第一方面就是说，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是有目标有方向的人生。在正话是 Becky 姐妹帮我读出了，应该是这个的十一至二十节，但在十二节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在这里呢，其实我们怎么看到这个的尼希米他其实有那个目标呢，就是说呢，其实我们都在第二句里面，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即是他知道神给了一个的意念给他，要为耶路撒冷来到去做一些事情，兴建这个的城墙，这个呢就是成为他那个 的目标。尼希米的使命或者他所看到的异象跟新约使徒保罗是很不同。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突然间那些强光是射向他，跟着有把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好，即我们叫英文叫 dramatic， 好，即是很戏剧性的。但不是个个的都有这种的异象，不是个个都是能够可以经历到，所以叫神奇一个 的异象。但尼希米他经历到一个很好不同的一个的感受。尼希米他那个成为神所呼召他的过程是怎样呢？很简单，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当神当这个尼希米他知道耶路撒冷的情景之后，因为他的兄弟回来跟他汇报，他知道之后，他心里面有那个感动，他哭哭泣，跟着他禁食，他祈祷。这个的情景，如果我们有留意圣经的时候，一直是持续了四个月的时间。在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呢，是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然后在二章一节讲到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这些呢 是古时的波斯或者犹太那些月份，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由基斯流月去到尼散月总共是有四个月的时间。即是说呢，这个的尼希米他在这四个月的里面呢，他一直的没停过的是在当中来到祈祷，去求问神我应该怎么做，以致神就将这个的异象，将这个的意念就摆在尼希米那个的身上。 然后在二章的第十二节，这里呢，二章十二节呢，我就没有打出来，但里面讲到神是很确实的向他来到晓谕自己的心意。在尼希米记的二章十二节的里面，这里呢，其实就是说，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这里就也是讲到，他去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他夜间起来，他有了这个的异象之后，他亲身来到去印证一下。这个呢，也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记载。其实在人生的方向或者人生的目标里面，若果我们去忘记求问神的时候，可能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祝福。但若果另一方面，你没有忘记去求问神，你让神成为你生活当中一部分的时候，你又会得着神很多给你的祝福。生命当中若果缺乏神的指引，就好像一艘船没了个舵一样，就好像一艘的船，它一路航行的时候没了指南针一样，不知飘去哪，飘无定向那个人生。今年在约书亚的团契里面，高比姊妹她带领我们一起阅读有一本的书，这本的书叫做是召命，即以生命回应神的召唤。这本书呢，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里面呢都有提及到雅各和以扫两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以扫他错过了神给他的召命，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错过了神给他的召命，就是说他分不到什么事是重要，什么的事是不重要。在轻重不分那个情况之下，他缺乏了那种的投入，他缺乏了那种的委身和有意义的目标。这个就是以扫那个的问题。我们很熟悉，就是 他去打猎之后回到来很累，跟着呢一见到那个红豆汤的时候，跟这个的雅各说，给这个汤我喝，他要即时的满足自己，即时的来到去享受肉体那种的需要，喝了那碗红豆汤先，这个就是最重要。其实打猎可以是以扫那个的呼召来，即是神给以扫可以是他的呼召，就是你去打猎，你在打猎的里面可以来到去尽你那个 的责任。但是个问题就是说，以扫他加入了一些个人的欲望在当中，以致自己是非常的疲累。当他很疲累的时候，他看不到神呼召他或者给他那个的召唤，那个意思是什么，他看不到。神创造我们每一个，然后一定有他特定的心意和目的，这个很肯定。不会说你今天在这个世上，神求求其其不觉意做了你出来，不会，神一定对你来说是有那个的一个的意义。你的人生其实神是计划了，你怎样行出来，行出他的心意是靠你自己。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生个仔，生个仔叫做牛，我都想这个牛怎样诚诚实实，想阿牛呢 是老老实实来到做他的人生。那牛我们都给个名字，我们的神创造我们每一个，又怎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的目的呢？又怎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个的计划呢？所以我们要回去神的面前，我们要在他的里面，我们寻找人生那个的蓝图是什么东西。第二就是说呢，有一样的学习，就是我们不要被困难来到拦阻到我们，我们有那个的 看到神的照明之后，我们不要被困难来到拦阻。在这个十三至十四节的里面，我们看到尼希米的身上，他除了正话有一个的目标，有一个的方向之外，他更加就是说，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是会坚持，仍然是会持守，回应神的应召，回应神的呼召。很多时候我们回应踏出第一步，并不代表以后就一帆风顺，并不代表那条路是很平坦。相反的，现实还现实，我们一样在生活上有困难，尼希米一样是面对前面的困难。当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见的景象比起他那个的兄弟话给他听更加的恶劣。这里讲到呢，是他去到的时候有一个叫野狗井，野狗井就是说呢，可能以前是一个有水的井，因为它亦作龙，即是个龙井，即是不是我们喝的那些在西湖的龙井，即是一个井，有可能以前有水的，但是呢现在已经荒废了，变成一些野狗出没的地方。讲到是那个地方呢，在耶路撒冷那里去到去查勘的时候呢，有粪厂门，乌烟瘴气，粪厂门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了。然后呢再行前一点的时候呢，有个泉门，泉门就是说呢，其实就是一个是有泉水的一个地方，以前是一个有泉水的地方，也都是一个王池，王池就是皇帝用来冲凉享受的一个地方。但现在当然是变了，你发觉呢话，佢骑住一个牲口，牲口可能就系一只驴仔。佢行到去呢一个嘅泉门王池嘅时候，竟然连呢只驴仔想过都冇地方。即系话嗰个嘅地方已经可能系溶溶烂烂，嗰个嘅地方可能系好多嘅一啲嘅杂物。即根本就系话你行都行唔到，污糟邋遢。嗱，呢一个咧可能系尼希米之前他没有想过，所以他是去看一看，但看到之后呢，哇，原来这样的环境，颓垣败瓦，臭气熏天，周围都是杂物，周围都是那些垃圾，以致他看到的时候，可能你和我，哇，见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可能我们都走夹不透。但尼希米他不是一个真正有呼召的人，一个有使命从神而来去为神作工的人，不会因为有困难他就放弃，不会因为有困难他就不去做。第三十三第十四节的里面很清楚讲到，尼希米所遭遇的环境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整个的现场虽然是不好，但是尼希米怎样呢？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就是说之前他其实已经在神的里面，他有那种的信念，就是说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他看到环境是不好，环境是恶劣，但是记得也都经历到神施恩的手与他同在，好不同。所以一个有负担，一个是愿意委身有呼召的人，他不单只是看到环境那个的不好，他更加看到就是什么？神的手在当中来到是掌管。过去几个星期或者是今天是最后一堂，就是我在哲学里面讲到神的眷顾，神的掌管，神的保守。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是一帆风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会说没有病痛，信了耶稣之后若果没有病痛一帆风顺，若果你信了耶稣之后有份好的职业，又娶了个好老婆，又娶了个靓老婆，仔女又听听话话，跟着呢考试又考第一，他们哇，个个都信耶稣，我们不需要传福音， 老老实实我打开门十一点半啊，啲人涌晒入嚟，可能咧要揾两个 secure 咧去拦住。信耶稣咁好，哇乜都有，唔系。唔知你发唔发觉，而家后生嗰一班，我话后生即系话，如果我讲啦，四十五岁以下啦，可能都好多啊，四十五岁以下，我哋发觉咧。我哋後生嗰一批咧，其實就好醒嘅，啊，好叻嘅，叻過我哋嗰一批，啊，因為咧佢哋個所接觸嘅好多嘅媒介咧，係好非常嘅豐富。但係咧，我又發覺咧，啊，唔好意思啊，如果係四十五歲以下嗰啲，哇，啲你仔女，但我又發覺佢哋嗰種嘅堅忍，嗰種克服困難嗰種嘅心咧，又好似冇我哋嗰種，冇我哋咁叻。我哋阿爸阿媽就唔係好叻嘅啫，我哋阿爸阿媽又冇乜讀過書，啊，由朝到晚都係忙於去揾食啊，照顧呢個家庭，所以我哋呢一代啊好多都係噶，同我一樣，我哋呢一代咧其實就係好多嘢係靠自己，阿爸阿媽邊有時間理你啊？阿爸阿媽點會喺屋企同你睇聖經或者睇下你一啲學業，即係屋企即係學校裏邊啲功課冇噶，乜都係靠自己啊！佢哋。由朝到晚就是打份牛工，为了生活而忙碌。所以出世之后，其实我们都样样嘢，我们都要去面对。我们去面对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的没有人帮我们。我只知我们较为是可以有一个独立，有一个是较为是有毅力的一个的心，不容易放弃。但后生一代，我是在说我的仔女，我的仔我的女后生一代什么都有，我们都满足到他们的需要，他们不需要去走一些很困难的路，他们很厉害，即是游水跳舞啊，学琴啊，唱歌啊，样样的溜冰啊，样样都很厉害，很出众，但是若果他们受到打击，受到一些困难来到的时候，就没有我们，可能没有我们那么有那种的能力。原因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 overprotection， 我们太保护我们的仔女，我们后生那一批可能都是受到我们父母所保护，我们缺乏那种的能力，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哎，真的，一个现在好些了，两个都可以，一个哇，个细路仔一第只脚出嚟，哇！阿爷阿嫲、阿公阿婆、阿爸阿妈，可能六个人走去帮佢着物，啊，帮佢着鞋。如果咁嘅时候，佢使乜去遇到困难，乜都有晒，有人帮佢去做晒。所以好多时候，神其实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都容讓我哋，容讓一啲嘅困難臨到我哋嘅身上，其實係無助我哋，幫助我哋，讓我哋嚟到去經歷佢嘅大能。神將困難攞走幾咁容易？神可以創造呢一個嘅宇宙萬物，神可以叫死人復活，神可以五餅二魚，可以餵飽五千人。五千人就是男丁而已，再加上可能九千一万，很大的神迹神可以做到。但是若果神将我们那种的困难全部拿走的时候，我们很多功课都学不到。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神容让不同的困难来到临到，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尼希米所说，因为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神没有离开这些困难，但是神与我们同行，祂拖着我们的手向前行的时候，这样就不同了，那我们就放心了。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在尼希米身上所学习到的。第三方面就是说，我们去看尼希米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去建立一个侍奉的团队。这里讲到呢，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一句说话，这里铿锵有力，即是说尼希米讲到 他不是一个人去做，不是 one man band， 不是 one man ministry， 他要同一班他的同工来到去做。简单一句说话，内巴我不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其实带出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一个很强烈的团队的力量，很有那种合一那种心意的存在，就是这句说话。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牧师传道人虽然有呼召来到教会，但是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教会不是他一个人完全可以承担，乃是需要以及依赖整个教会弟兄姊妹在当中来到去一同的来到去同行，一同的来到彼此的支持，彼此有合一的心，有相同的意象，然后才可以建立起一间的教会，然后才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否则这个的牧师传道人可能很快就玩完。最近我们教会有夏日嘉年华将会举办，夏日嘉年华呢，最近我们其实都有开会谈整个的夏日嘉年华的事情，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背后都有策划有参与。我看到其实一个很漂亮的图画，就是彼此在当中来到不分你我，不分这些我喜欢做，那些不喜欢做，这些难做，那些难不难做，我们没有分，彼此在当中来到合一来到去做，非常难得。有时候我们都是英文堂，我们都试过两次，就是去参加他们的派餐，参加他们的食物周济库。在当中呢发觉老中青都有的，老人家有参与，中年的又有，年轻的又有。当然了，年纪大的就坐在这里，可能是搣飞的啫，搣飞就跟他们登记，很简单，一样是做到他们的侍奉的工作，非常好的一幅图画。所以其实我在最近在长青团我分享的时候，我跟每一位老人家说，我说呢，我们虽然是退了休了，但是呢，其实退休的意思呢就是 retire 或者是 retire 的意思，就是说呢换过条胎再行过的意思，就不是停了在这里。所以呢，我说呢，一班的老人家，你在教会的里面一样有你的岗位，你可以为教会祈祷，你为一班的领袖祈祷， 为牧师祈祷，为有需要有疾病当中的弟兄姊妹祈祷。你来了教会很久了，你是觉得你是都老人家行动不是很方便了，不要紧，你入来的时候你见到有些 新人来的，你见到有一些很久没回来的，你一样可以代表教会去欢迎他，去关心他，问候他。这些不就是你可以做的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侍奉岗位。所以 在这个的尼希米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呼吁我们，我们要建立一个侍奉的同团队，每一个人我们当中一起的侍奉。这个美国的汽车大王叫做是亨利福特，他曾经讲过一句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呢，我们集结在一起呢只不过是开始而已，但我们能够维系在一起是代表那个进步。我们有相同的意念就是合一，但最重要就是最后一句，我们要彼此同工才是成功。 Working together is success。 这个呢就是那个团队最重要的一个的地方。教会被呼召出来，我们要为主来到做见证，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求主都是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去检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进而来到是认识到神的召命究竟是什么东西。更加我们不要忘记神施恩的手是每一日每时每刻是同我们同在。 以致我们有这个带着这个的使命感，我们向前行的时候，虽然遇到困难，虽然遇到挫折，但我们仍然相信神是掌管。在人生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以致我们在教会，我们彼此来到去同工，我们彼此建立这个的教会，建立平安堂。我们一起祈祷。主啊，因着你是我们人生的主，我们乐意的跟从你，我们乐意的侍奉你，帮助我们留心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是什么，以致我们在世上边，我们生活得有意思，我们可以为主你作见证，特别在我们的工作上边，在我们的生活上边，我们要完成你托付给我们这个的呼召。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 我们一同唱一首回应诗，是《生命圣诗》469首，为耶稣而活。奉献的时间，请司事到台前。 奉献是我们信徒对神爱的回应，如果当中没有认识的，我们可以将奉献袋传开。 请大家一起为献金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工作的能力，赚取金钱，然奉上献金，求主悦纳，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好好运用这些金钱在你们的事工之上。以上我祷告是奉主圣名祈求，阿们。 我将时间交给毛牧师作呢个家事报告同埋欢迎。 我打开呢一个嘅秩序单，咁我哋咧有几项嘅事情嚟到报告。嚟紧嘅星期五晚上7:30，咁我哋教会就同呢一个恩语之声咧，我哋一齐合办有一个嘅报道会。一个爱相随的生命分享会，由张玛丽小姐当中来做分享，这个是最后冲刺的机会。如果你认识一些的未信主的朋友，你的家人，邀请他们来参加，又或者可能你的朋友不得闲的时候你都回来参加，我相信这个的晚会对你都有帮助。第二就是呢，我们接下来很重要，好重要！嚟紧嘅星期日咧，我哋同中英文堂咧系有一个联合崇拜，嗰个时间咧就系10:30，即系英文堂咧将佢嘅时间咧就压后去10:30，我哋就提前由11:30至到10:30。10:30我哋一齐嘅嚟到系有呢一个系联合崇拜，亦都有一齐嘅去守圣餐。当日完咗呢个聚会之后咧，我哋有一个嘅外筵，即系话一齐咧，我哋系食晏。希望今天最后一个礼拜日，你呢能够可以把握机会跟 Holly 来报名。我相信其实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我们呢是一个多元文化，我们尝试一下跨文化，我们尝试一下就是说圣经都这样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分希利尼人，不分这个的是希伯来人，我们在当中是一个的身体。所以呢，我们一起来到大家在当日彼此的认识，一起来到去有一个好的 fellowship 的时间。所以完了崇拜之后，希望你来到去跟 Holly 报名。第三呢，就一阵间Yiling就会帮我们报告关于一个的嘉年华会的事。我们看第四和第五项。第四就是说呢，下个礼拜我们因为那个联合崇拜原因呢，所以主日学就停止一次，6月6月10号，我们再开始翻，就是这个的以失代步，由 Jane 为我们呢作这个的导师，教这个的课程。希望我们回来在当中，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一起的学习，是很甜美，一起来到去研读，一起来到去当中分享，我们一起来到去学习圣经的真理。最后第五项呢，就是夏令会，很快就会到这个神鸟优惠价截止的了，大家如果你已经考虑了的时候，就跟Joanna 和Jennifer 报名咯，我们快点报名，我们尝试一下学习一下，我们很多时候呢一开始即刻报名，我们不需要等到最后那一刻。以下的时间呢，是Yiling会代表呢是这个是嘉年华呢，他有一些报告，将时间交给他。Joey 都是。 我如果讲漏了，二零会帮我补充。 咁啊，大家見唔見到張好靚嘅 poster 呢張？咁呢個咧係阿 Patrick 去幫我哋 design 嘅，又係。咁啲 poster 咧已經印好曬噶啦，有唔同嘅 size， 包括今日咧夾咗喺我哋嘅程序表裏邊嗰張咧，咁你哋可以拎翻去邀請朋友。我哋亦都有啲大張啲嘅，有啲係letter size 嘅，咁啊可以拎到去唔同嘅。譬如啲飲食嘅地方啊，或者啲圖書館，有啲嘅社區中心，或者你知道有啲咩地方，你可以拎去念嘅，咁你就可以問阿怡玲攞一啲嘅 poster， 咁啊或者你學校啊，或者啲 daycare 啊，可以帶啲細張嘅，就而家 bulletin 裏邊嗰啲，你可以拎一沓去即係派俾佢哋又得咁樣。咁咧呢個夏日嘉年華其實我哋舊年已經咧舉辦過一次。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話咧，咁其實都我哋需要嘅人手咧，都係好多好多好多嘅，係。咁咧就喺呢度就想呼籲大家啦。咁呢個係我哋神家裏邊一件大事嚟嘅呢件係，即係小朋友係神好寶貴賜俾我哋嘅禮物。我哋點樣去教導佢，點樣去幫助佢成長？咁我相信就算你唔係作父母嘅，我哋都有一個責任，係咪？咁咧，我哋就其實就要大家咧幫幫手。咁我哋咧就有啲嘅 shape shift， 咁就愛嚟填翻你哋能夠幫手嘅時間。咁咧一共係有13個攤位嘅今次。咁而我哋個時間咧係12點到4點。咁你諗下啦，4個鐘頭咁長，我哋有10幾個攤位，咁冇理由一個人睇一個攤位4個鐘咁耐噶嘛，係咪？咁所以我哋就有好多人，大家去輪班咁樣。咁咧，以拎嘅計過啦，我哋其實咧，如果每一個人每一個鐘頭計，係講緊我哋要84個人嘅。咁當然啦，咁大家梗唔會做一個鐘咁少啦，係咪？咁咧可以 stay 喺度2個鐘，或者我幫完 A 攤位，我幫 B 攤位，跟住 C 嗰個需要飲喎，咁樣你可以4個鐘頭都喺度幫手，都完全唔係問題嘅呢個。但我哋真係好需要，好需要大家去喺呢個嘅夏日嘉年華裏邊咧，你哋嘅參與係好重要。因為真係好多嘢要去準備，同埋都一班嘅弟兄姊妹，佢哋擺咗好多心機。好多時間，我哋已經開始做咗宣傳，喺2個月嘅之前已經喺呢個真理報亦都做咗宣傳。我哋喺網上喺WhatsApp 啊、Facebook 啊嗰啲，陸陸續續都一路係咁做緊呢個宣傳。咁希望大家咁可以去如果你就算翻唔到你幫手嘅，咁都好希望你可以將呢一個嘅聚會去让你身边的人知道，等他们可以来到一同的参与。阿姨，我有没有漏到？应该有的。 感谢 Joey， 你说得很好。我想讲的就是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去做这件事呢？因为去年试过一次的时候是觉得很值得的。我所知道，因为我接触很多的家长，我是知道他们呢是在那裡不停地找一些節目 去玩的，所以這個嘉年華是可以reach 到很多的家庭。當你們貼個海報的時候，你想想哪些地方是會那些家庭會去的，我們個 committee 也都打我電話去有些社區中心啊，有些 library 是 OK 的。另除了在個攤位那裡幫手，可能我們都會接觸你們 有一些譬如音響啊各樣少少的東西，希望大家都是支持這個的事工啦，我們可以接觸到更多社區的人。一陣間在外面呢就Joey 有一個 form set， 即是有些時間在這裡，也都方便大家，你譬如是哪一個時段你會是 OK 的，那你就可以寫了下去。我們都其實是找西人堂呢，他可以即係希望佢哋可以幫下手嘅，咁但係暫時係未知佢哋有幾多人幫手咯，咁所以我哋大家做咗我哋自己能夠可以做到嘅先，咁然後再睇下點樣一齊配合。 我知道咧，其實阿二玲同埋一班嘅弟兄姊妹咧喺背後咧都付出咗好多時間去統籌呢一個夏日嘉年華。咁啊，而家差唔多啦，我哋咧啲材料會預備好啦，啲餸咧都預備好曬啦。其實需要你哋翻嚟嚟到享受，喺享受之餘咧，咪睇下檔攤咯嚇，咁啊幫下手咁樣咧，我哋嚟到去喺藉著呢一個夏日嘉年華，讓 我哋社区嘅人咧都可以知道我哋教会。有阵时候如果我哋嗌一啲嘅朋友啊，或者系附近街坊啊，嗌佢嚟星期日翻嚟崇拜咧，可能好困难。但你话如果夏日嘉年华咧有得玩咧，啊，如果佢有啲孙啊，有啲仔咧，佢又好兴奋咧，会带佢翻嚟噶。咁所以咧，我哋唔单止我哋出席，咁啊，你今日喺秩序单里边咧夹咗张单张啊，俾你隔篱嘅邻舍。邀请他在那天6月9号12点至4点钟这一段的时间回来，我们一起到享受神为我们预备这一个这么好的时间。好，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 我们的神，你是那一位又怜悯又慈爱又公义那一位的神。你创造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地上来到让我们享受你所给我们的一切，更加的你让我们可以享受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主啊，若果我们不清楚你在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目的，我们暂时未找到人生当中那个意义的时候，求圣灵都是晓谕给我们知道，以致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你给我们这个丰盛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安慰保守，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彼此来到倾谈。